中风康复八法，这第一条啊，百会穴的按摩给大家说了，是吧？为什么要按百会穴？百会穴在头的最顶上，百脉交汇，是吧？有的朋友说，我那百会穴塌个坑啊，是吧？啥意思？百会穴塌坑叫脑髓空虚啊。有人问我，徐老师，我能摁起来吗？你光摁是摁不起来的，是吧？就像你说我饿了，我摁肚子，我能把自己摁饱吗？是不是？哎，那你不摁呢？你不摁它淤血不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中医点穴针灸真无补法。说你点穴也好，针灸也好，你不能让人的气血无中生有。但是呢，人针灸点穴它的补叫以通为补，所以按摩百会穴目的就是醒脑开窍，是不是啊？既然百会穴为百脉交汇，那么百会穴一通，你脑髓它的气血供给就能更好的畅通。所以百会穴按摩你要吃什么？要吃填固脑髓的，是吧？补肾的冬虫夏草加上黄精，能补人的五劳七伤。那这是百会穴按摩。中风八法呀，咱不能顶着一个说，对吧？今天说中风八法之二，说说这个涌泉穴的按摩啊。涌泉穴按摩，那个百会穴按摩，百会有坑的一定要按啊。说那我这百会穴鼓包啊，鼓包的是穴位有淤血，除了按之外呢，还应该贴个磁啊。百会穴有淤血有囊肿的，也要做百会穴按摩，还要用一用磁疗啊，用用磁疗。今天呢，我要重点给大家讲的是涌泉穴按摩。这个涌泉穴，它在人的足掌心。啊，足掌心，除了那个脚趾头，整个脚掌分三份，哎，靠前脚掌上三分之一的这地儿。取穴方法也比较简单，是吧？把这脚啊一挠，哎，那块有个坑，哎，涌泉穴。啊，中医点穴目的是疏通经络啊，疏通经络，虚则补之，哎，促进气血运行啊；实则泻之，啊，有淤血的，把淤血给它打通开啊，把它打通开。另外呀，大家还要明白一点啊，这个穴位在人的经络、脏腑，乃至于人的生命当中。它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哎，如果把经络叫做人生命的这个高速公路的话，啊，经是气血大的通道，那是高速公路，是吧？那个络脉是气血小的通道，啊，俗话说叫毛毛道，就是你家小区的甬道、公园的路，是不是啊？城市间的路啊，小道啊，生活的通道，对吧？络脉啊，这是经络啊。那经络上的穴位是什么呢？穴位是经络上的驿站，是吧？你看那高速公路啊，它有服务区，是吧？高速公路有服务区啊，那服务区能给车加油，是吧？人能下来吃吃饭啊，开高速公路开累了，可以下来在服务区睡一觉，休息休息，对吧？哎，那么我们穴位是人体生命高速公路上的驿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比那服务区的服务还全面啊，还全面。所以按摩穴位可以促进整条经络的气血循行，又可以通过这条经络来调达 这条经络上所连通的脏腑之间的气血通达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，你看这个我们揉内关穴啊，揉内关穴，一可以调心率，是吧？二呢，揉内关穴可以治胃痉挛，治晕车，治恶心，治心胃痛。揉一个内关穴还能除癫痫。说这人呢抽眼角风要发作怎么办，旁边没有急救医生，哎，点内关能给他点过来。你看这就是一个穴位的诸多作用啊，对经络，对脏腑，是吧，乃至于对生命指征的影响啊。那么今儿要给大家说这个涌泉穴啊，顾名思义是吧，血如泉涌啊，说人身体的哪儿的血脉能像泉水一样涌动啊，是吧，五脏连接着五行，是吧，五行肾脏五行属水，而肾脏这个水它不是一潭死水，我说了肾水当中有真阳，水中真阳龙雷火呀啊，所以这个肾水当中是有阳气的，所以这个水它不是小桥流水，哎，它是什么呢，泉水啊，水里边有阳气，这水是活的，而且这水是往上窜，水中有阳气嘛，是不是，哎，所以呢涌泉穴是强壮穴啊，人体有几大保健强壮药穴是吧，涌泉穴，百会穴是吧，关元穴，命门穴，中脘穴，足三里啊，这都是人的强壮药穴是吧。说到这儿可能就有人琢磨了，说中风啊咱不点穴好后遗症，怎么中风康复八大疗法第一方法和第二方法，一个是醒脑开窍，一个是涌泉补肾精，怎么先开始来搞强壮训练呢？哎，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中风不是胳膊腿的病是吧，碰着一个老朋友跟人喝大酒结果怎么着脑出血了啊，这个老哥平时也能喝酒啊，真是半斤八两不醉啊，喝了几十年啊，这老哥是当过厂长，当过这个记者啊，做过编辑啊，做过企业的采购啊，也是精明能干的人，而且身材魁梧，好家伙，1.85米大个啊，小180多斤200斤吧是吧，哎，爱吃肉能喝酒啊，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能喝，中风了是吧。你看啊，人都说叫医不自治，你看家里有亲戚有朋友就搞医疗的，你得了中风呢，他不让亲戚朋友问，他搁医院康复中心是吧，一个月几千块钱啊，又跑又锻炼。这昨天我碰上他是刚媳妇领着登山回来啊，登山回来是吧，我说你看你，我说你不能这么练，这么练呢满头大汗多累啊，他说你看我没出汗是吧，你看人累了出汗这是保护，你没出汗那你上山不累吗，累，累到没汗那不更累吗。所以我本来就是下班了把车放车库就要回家嘛，我就在那耽误了5分钟，我说不能这么练，我说你要知道中风不是胳膊腿的病，他说我知道是脑髓的病，我说脑髓的病不是你上山呐、你跑步啊就能把气血供脑袋上去的，他那得咋供啊，我说得五脏六腑把气血运到脑髓去，他说那我做啥招啊，我说揉百会，固涌泉，另外在家没事在阳台上站着晒晒太阳，站站桩啊，站站桩，哎，这个就是中风要强壮的道理。中风我让大家揉百会醒脑开窍，点涌泉培固肾精，上下贯通 包括在家里练站桩的疗法，干什么呢？强壮的不是你的胳膊腿儿，是吧？那练武功的扎马步，他强壮胳膊腿儿，胸口碎大石，拿棒子打蛇，人打不坏。你那是把气血调到四肢，让气血充盈肌肉，让肌肉如铁般坚硬，是吧？一拳头能把门板打碎，那是硬功。但是中风他不是胳膊腿不硬了，是你偏瘫胳膊腿不灵，但是你亏的是内脏，亏的是脑髓。所以中风康复八法头四招都是让你强壮的。第一招百会穴按摩，是让脑窍开，气血往上行，不堵，有上行的通道。按涌泉可以拿手点，可以拿按摩棒磁疗棒点，也可以泡脚的时候脚盆里扔两个石头球，滚热的石头球，踩在那石头球上刺激涌泉穴，刺激的整个脚掌酸麻胀痛，这是给你肾经一个向上的动力，让气血往上涌。所以按摩穴位表面上按在胳膊腿上，表面上按在肢节，按在头顶，而实质上按穴位是给五脏六腑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让他们把气血往哪儿送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点穴按摩只不过是我们中医的医生的一个想法，通过组穴配穴来调整经络。那么和人体自身生命的本能大智慧比起来，这些都是小聪明啊，这些都是小聪明。那么人体身体本能的大智慧怎么恢复呢？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。我在给大家说百会穴按摩的时候，你不要光想着我给脑供血改善了，我给肾经填固了，别忘了还要喜乐出焉。所以心脑血管病同源，人是一个有机整体，一定要把它研究好，是吧？你看是不是啊？养生不是为了拿第一，养生不是为了得冠军，养生不是为了比别人强比别人壮，养生就像我们生活过日子一样，是吧？看着儿女慢慢长大，看着儿女又有了孩子，看着他们幸福的生活，看着老伴逐渐长白头发，看着老伴一起慢慢变老，和老伴手搀手能逛逛公园，晚上吃完饭不胀肚子，倒床上能睡，天亮能醒，白天能出去遛个弯，是不是？想出去旅旅游还能敢坐飞机，高血压还不高，你不挺好吗？所以养生是回归自然。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中风康复八法，就是告诉中风患者，中风的康复是一个持久战，哎，是一个平和的疗法，别老像抓奖券上似的盼着吃一个药就能中奖，就能出现奇迹，那只能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多啊！回归平常心，中风康复靠的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和五脏六腑的通达。中风康复八法，中风恢复的可以更自然更平和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人体三通啊，医药胃肠通，胃肠通就有了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是吧？二，要心脑通。哎，其实说的就是血脉啊，血脉。因为心和脑的供血占人体的比例是最大的，是吧？我们以前给大家做过这方面数字的统计，是吧？

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首先把高血压病的这个遗传放这儿啊，遗传性高血压啊，是遗传的事儿不？啊，人人都有遗传，而你后天给你这基因浇水施肥，让你发展成高血压病，是你后天作的，而不是爹妈给你生的，这你要搞清楚。那下来呢，我给高血压病给他要简单的分型了啊，因为刚才咱们讲了，把遗传这关过了，遗传这关你就不要说吃什么药管遗传啊，吃什么保健品能治遗传高血压，你别来这套啊，你要解决能改善的问题，你要老盯着遗传这事儿就叫废话啊。高血压病简单分类啊，简单分类，头一型就叫肝阳上亢型啊。什么叫肝阳上亢？人有五脏，心肝脾肺肾，五脏有阴阳啊，五脏有阴阳。那么这肝啊，肝藏血啊，你看咱们讲五脏养生篇的时候讲过，肝藏血，肝主人一身的曲直，肝主人一身之筋，是吧？肝还主人一身之调达。那什么是肝阳上亢啊？就是肝的阴阳不平衡了，阳气亢盛，阴血不足，这就叫肝阳上亢啊。老发脾气，老发火，老生气，肝阳上亢，是吧？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是生气气的啊。那么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，你就应该平肝潜阳啊。什么叫平肝潜阳啊？你看我说了，五脏有阴阳，五脏当中的肝脏的阴是肝血，肝血这五脏的肝脏的阳就是肝火，是吧？肝阳上亢就是肝火太旺了，肝水不足，肝血不够用，怎么办？哦，第一，平肝潜阳。光平肝潜阳导致肝阳上亢的原因是啥呀？一个是你爱生气，我要改错，我不能老生气，我控制不了自己呀。多少人告诉你爱生气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你为什么爱生气？是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有病，你身体里边有爱生气的物质基础，什么？肝血不足。所以滋养肝血，补元气，调肺肾，养肝血，绿色食疗是补肝的。所以心脑通首先重点的就要预防高血压病，因为现在中国高血压病人太多了，所以心脑通这儿我给大家就强调的是高血压病，分了三期，又分了型啊。第一型肝阳上亢型啊，肝阳上亢型，是吧？要养肝血，要平肝潜阳，是吧？另外少生气啊。那我这时候正生气呢，有没有什么让我不生气的方法呀？有啊，啊，敲胆经，疏肝理气，尤其是肝阳上亢形成的青光眼，是吧？急性肝火扰心嘛，青光眼，是吧？哎，肝阳上亢急性出现了咽喉肿痛，是吧？偏头疼，哎，怎么办呢？点穴，揉，揉什么？揉行间太冲二穴啊，肝阳上亢上焦的肿痛啊，揉行间太冲二穴。这点穴有讲究啊，按摩穴位是为了开穴通经络，不是为了把脚按秃了皮了，所以按穴位别用蛮力气啊，按穴位别用蛮力气。另外磁疗也可以平肝潜阳，所以我们给那个高血压病人拿磁疗围个帽子戴上，那个不叫戴紧箍咒，那个是松箍咒。